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，到处都是青草，全部是绿的。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，到处都是青草，全部是绿的。全部是绿的，我的家是大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，到处都是青草，全部是绿的。 城市就这样看着路一点点变长，习惯的幻想才是这些年一直对明天的渴望。 每一次

日挥发着余香，原来情动正是这样，曾忘掉这种遐想，这么超乎我想象，但愿我可以没成长，直觉觅对象，无地迷恋你一场，就当风雨下持杖。 甘心接受诸多痛楚。 甘心接受诸多痛楚，自古兼刻为正心事多，谁知伤心悲苦竟是我，竟是我，竟是我。 留到以后，坐着摇椅，慢慢聊。我能

真这样就好，终老忘不了。 曾是风花雪月，现在都知道。 也好，疯了也好，痴了也好，其实你给的一点也不少。 我们都太骄傲，太在乎谁重要， 比较那付出，只要加添了煎熬。